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娃娃魏如萱，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军方黑鹰直升机失事，造成总士官长韩正宏等八位将士殉职。行政院今天证实，行政院长苏贞昌决定要给国军士官督导长加级，目前正在进行公文作业流程，一经核定就会立刻生效，每年必须要增加大约3000万元经费。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表示，这项政策规划是由国防部向行政院提出，为了感谢军人对国家的付出跟努力，苏贞昌在大方向上同意，希望能够达成韩正宏生前的愿望。目前公文还未核定，需要几天作业的时间，至于调整幅度跟政策细节将交由国防部说明。屏东检调警积极查缉贿选，发现某山地原住民候选人庄脚涉嫌以每票500元进行贿选，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前往吕姓沈姓男子住处搜索，扣得手机等相关证物，传唤具体相关证人到案，讯后以涉嫌贿选情节重大，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金门县警局今天宣布，在金城镇查获离岛首宗总统、副总统选举赌盘以及地下迁赌案，现场查扣现金27万元以及账册等物品，李姓主嫌送办，并且扩大追查幕后上元组头以及网站。金城警分局副分局长许基俊指出，这个赌博网站组头的账号内，这几天各类赌盘6笔，下注金额大约20多万元，平均每天有3万到5万元不等的金额下注。有关总统、副总统选举赌盘部分，嫌犯是以候选人的谐音蔡鱼以及政党颜色作为代号，接受不特定赌客下注。特别是内湖大湖山庄街，今天中午发生一名年约30岁男子被发现后颈疑似有枪伤，警消获报赶抵现场，紧急将人送往三总抢救。至于详细的事发原因，仍有待调查厘清。中国春运今天登场，面对湖北省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美国医学专家认为春运可能会扩大病毒广泛传播，如何防止病毒传播成为中国首要任务。中国官方预估，今天开始到2月18号春运期间，全中国旅客运输量达到30亿人次，比去年略微成长。中国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汪洋表示，春运期间人潮大量流动，容易引发传染病，将会消毒监测交通枢纽重点区域。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主任佛契分析，虽然现在病毒还没有扩散，但是病毒会进化，更适应人跟人之间的传染。中国周边国家卫生当局必须要非常努力警戒，筛查来自于中国可能的患者，强调在新病毒确认之后，医学界需要尽快的拿到病毒基因图谱，研发诊断型测试跟疫苗。联准会芝加哥分行总裁伊凡斯今天表示，联准会今年内可能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不会再降息。去年3次降息都投下赞成票，向来是鸽派代表的伊凡斯说，期望联准会可以维持一整年的利率不变。他表示，目前美国经济可能要再出现更大幅度的放缓，他才会支持降息。伊凡斯预估通膨将会接近联准会的目标值2%，并且重申美国经济状况稳健，他对此非常满意。伊凡斯还指出，美国就业增长可能会出现逐渐放缓的风险，除非发生某些严重的事情导致美国经济放缓甚至恶化，那么联准会才会考虑降息。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4点，来到1202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74亿。

遗憾，他也没想过会当过坏人，没想过会怀念懵懂和单纯，只单纯的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 微不足道的烦恼， 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 微不足道的烦恼， 那少年维持着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 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故事。 现在的你有什么烦恼呢？也许你已经离少年有点远了，但现在你有什么烦恼？是微不足道的烦恼，还是其实是天要塌下来的大烦恼呢？I gotta spit it 读了万卷书还不如行了万里路我告诉一夜九分工作只是叫板装我第一桶金装也帮自己加薪我绝不再领薪水说一手臂吃满随时都能退休不用拼到半百你不懂但也不止再爽它是一双手三三的对成三也不用一种头拉住兄弟的手今晚一起攻山头每一次的握手都能够让局面变不同轻装 like a king gun 地表高级 A 捐掉我的衣裳价值 100K 我的城市需要更多爱平凡下雨天跟上 You will learn some 这是Channing Day I take what I want 弄到自己手 Whoa. 没有白痴的午餐送到家门口、Ooh. 我靠脑子在赚钱 Everywhere I go 可亲可亲 Super Mario Hell yeah 小人当小人当吃得太好不敢再小人胖、Oh. 小人当小人当晚上出门带几个小人当小人当不常吃兄弟一起赚交易只用现金不干三点半、Whoa. 决策要果断看几杯菜给度我来做点饭大胆出来混口饭管他搬运砖头还是套扁钻、oh, 不把话说慢只为家庭能享福我轻点干我们规划都从旁叫够敢扣狼建造兄弟避风港兵来我将挡把哥们带伤就算千万死路也拿米照样闯天道酬勤做事要巴结不走捷径仗剑轻松鞋做人如履薄冰出口字字带金带人走心享受到此甘蔗甜、Whoa. 小人当小人当吃得太好不敢再小人胖、oh, 小人当小人当晚上出门带几个小人当小人当小人当吃得太好不敢再小人胖、oh, 小人当小人当晚上出门带几个小人当我将双手袖子卷起不想再看谁脸色用尽全力不让自己有点饿建造自己背景小人二的决心都是白手起家与户小人多赚几个力别再只用眼神看想着怎么干月薪零几万你找习惯看着别人赚拆掉名牌吊牌 Off white Cozy Beats 并排 Ghost Line 当然喜欢解决问题不论一通电话还是见面三分情不是一夜之福懂得拍拍的心情当 A 只手一亮也是从底层平起看好自己慌不要左顾右盼沙发左右拍拍都是开始的伙伴同样大的心生意绕着我们转用真心在待人时候为我心里转I take what I want 弄到自己手、Whoa. 没有白痴的午餐送到家门口、Ooh. 我靠脑子在赚钱 Everywhere I go 可亲可亲 Super Mario Hell yeah 小人当小人当吃得太好不敢再小人胖、Oh. 小人当小人当晚上出门带几个小人呐、啊 待てね。 劲歌金曲。 是谁能将就杨丞琳的献丑？ 这是我的失落，那是我的坠落。 勇敢软弱，眼泪伤口，都是杨丞琳对爱的献丑。杨丞琳，三十以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年送好礼，就送庞公公雄厚宅美珍香肉干，绝不添加化学食品添加物，送礼就送第一品牌的美珍香肉干肉松。 教育是国家根本，专业是一贯坚持。我是大安的女儿林奕华，20年实战经验，全台唯一双北教育局长的资历，让国会集战力留在大安继续拼。大安区立委请唯一支持3号林奕华。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请问什么节目可以听好歌？ 还是一起唱？ 什么节目可以听好歌又拿奖金？ 还是一起唱？ 还是一起唱，每周日晚上8点，结合益智答题的歌唱比赛，由黄子佼领军，李佳薇、邱风泽、陈零九等实力唱将同台飙歌，带着大家闯关挑战拿奖金。 周周听好歌，积极抢10万，立刻下载一期直播 APP， 追踪一期账号，还是一期唱，和我们一起 听歌、猜题、抢奖金。 有栖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总统候选人1号宋楚瑜，蓝绿放两边，人民摆第一，请用选票翻转台湾。1月11号，总统的票请投给1号宋楚瑜和余香，政党的票请投给3号亲民党。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罗大佑。 情真中，我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上爱的星空，不能没有。 Days I don't feel like me. I think I'm gonna take a break from alcohol. Probably won't last that long. But Lord knows I could use some sleep. Changes, they might drive you half insane, but it's killing you to stay the same. But it's all gonna work out. It's all gonna.Someday moments living with your eyes half open. You'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se changes. take some pills to fix my brain. And I tried every other way, but some things you can't fix yourself. But insanity's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nd life ain't easy these days. No, life ain't easy these days. 时间来到了两点半，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来到了今天星期五，一月十号的星期五，星期五是我们的一周大事的时间。当然，这个礼拜有个大事是在明天的时候，明天呢是要大选啦，四年一度的总统跟立委大选会拿到了三张票，一张呢投总统，一张呢投你的区域立委，还有一张呢是不分区的投给政党的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噩梦，非常可怕啊，非常害怕。这个噩梦呢，就是啊排队，然后去投票，然后呢就看到那个啊投票那个叫什么封那个 booth 投票区啊 ，anyway 反正就那个地方空了，然后就换下一个换我就去投票了。去投票的时候我就想说哈、啊，这个轻轻松松啊，我都已经知道我要投给谁了，我一下子就好，我马上盖完就出来。就没有想到那个选票长得跟我想象不太一样，然后这是梦啊，我先讲这是梦，选票长得不太一样，然后我就我盖错了，我的梦真的把我吓醒，太恐怖，太恐怖了。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啊，除了明天的选举之外，你的一周大事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或者呢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告诉大家哦。App 上面很多的一周大事啊，有人说刚刚那个投票那个小小圈圈那个小框框叫什么？投票鬼啊，投票鬼。好，谢谢你。有一个一周大事啊，最近可能很多公司在办尾牙，对不对？昨天公司尾牙，120个员工当中，我中了头奖，120分之1的机会头奖是砸板扣10万。 Woo!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组YouTube 的音乐家，他们叫做 Pomplamoose。 那刚刚听到这个 mashup 版本是把经典的 I Will Survive 再加上 Maroon 5的 This Love 合在一起。嗨，你好啊。 喂。 嗨，你是谁啊？ 我是 Ruby。 嗨 Ruby。 你好。 你的一周大事是？ 有点废，我跟一个朋友买了那个长板 Longboard。 你在台北要在哪里滑呢？ 没有嘛，可以去公园练习啊，我想要练习。 你知道长板，然后你就是有看到那些影片，然后他们在国外，因为没什么车子，所以在郊区的时候滑长板，可以在长板上面跳舞，那实在是很令人心神向往的一件事情。 嗯，我没有要跳舞，我只是想要回味一下那个在陆地上回味一下滑雪板。 哦，在陆地上回味一下滑雪板。 对。 就是完全不一样啊！ 可是就是你知道等你开团嘛？ 哦，你说等我开滑雪板团是不是？ 对对对，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的一周大事。 好， 拜 拜。 拜拜。就是因为看了那些影片，然后觉得哇，实在是太酷了。但人生就是有一些必须要有些取舍，所以我就把它排在我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愿望清单当中了。在大选前一天，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02-2-3-6-3-9-9-5-5，或是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给我们。嗨，你好。 嘿，马克，你好。 嗨嗨嗨，你好，开心哦。 我姓江，我很高兴。 江小姐，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的一周大事是昨晚上跟着老张去，遇到好多的老张哦。52岁，付出了第一次的。 你说街头上街头吗？ 来了，第一次喽，挺寒哦。我们老板娘佛心来的，4点半就放我走了。 不然平常上班要到几点？ 5点半呐、 啊。哦、oh, ，OK， 那你待到了几点？我说在那个凯道上。 我待到那个，韩国语唱完祈祷，后来就有、那个、 他唱什么？他唱什么？ 祈祷啊，祈祷，为了那个飞音的啊。 哦、 oh, 那个， 祈祷，祈祷 ，OK。 哎，对，祈祷，因为他讲完话、嗯，后来我们就唱了祈祷。后来之后，严清标先生接着讲了大概5分钟，我们就慢慢走。因为我在那个5点的时候，好不容易挤进去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景啊？那个圆环那个？哎，景福门那里就人很多，唯一败笔是。他的那个电视墙太小了 ，OK。 啊，后来我又走到那个仁爱路， hey, hey. 人好多。Hey. 后来又去了自由广场，人更多。哦，快昏倒了。52岁献出第一次。 好的，好的，好的。 所以是我的一周大事。 谢谢你的分享，江小姐。 啊，啊谢谢，拜 拜。 Bye bye。2:38，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02-2-3-6-3-9-9-5-5。在 APP 上面呢，还有说，一周大事，哇，这个有点难过。这个一周大事是礼拜二突然低血钾症住院了，拼今天要出院，拼明天要去投票。然后另外一个也是生病了，同事呢前天得了流感，可是今天晚上他要吃尾牙。这不好吧？电台同事呢，也有一位得了流感，然后但是他就提前说他得了流感，然后不能来尾牙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流感有多严重，直到我今天早上看到他的动态才发现，哦，好像真的很严重。他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完全没有办法工作，然后身体虚弱到不行，然后传染性好像极强。因为那天坐车经过我家附近很有名的一个诊所的时候，我 想想，他是小儿科吗？反正经过一个诊所的时候，哇，外面那个大排长龙，我的天啊，以为是什么排队名店，没有，是等着要看医生的，大家小心啊。上面还有人的一周大事是从东区走回了中和散步兼运动，棒棒的。你好啊。 嗨，你好。 嗨，你是？ 我是新店的 QQ。 新店 QQ 你好。新店 QQ 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我明天要回家投票。 QQ 几岁啊？ 年轻人都要投给三号，好开心哦。 你是在有点在复制刚刚江小姐的情绪嗨度吗？ 超开心的。 你是不是有点在复制江小姐的情绪嗨度？ 没有，她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我们都要回家投票哦。 那 QQ 今年几岁呢？ 28。 28岁，所以你要回，就是你的车票就抢到就对了。 对，而且老板记得让我们下班回家投票。 你不要再复制了，太多了，这样不行，不行。 认真，这是认真的，没有半句谎言。 OK， 好的， 嗯， 希望你， 谢谢你， 一切平安顺利。 好，谢谢，拜拜， 拜拜。App 上面有人的一周大事呢，是他今天吗？还是明天？今天晚上公司尾牙，要穿着在二手市集买到的我的衣服，我的二手衣，希望可以抽到大奖。哎呦，真的是希望可以，希望可以带给你好运。02-363-995，哎呦，那个，请把收音机关掉，谢谢。你好， 那个马克你好， 是， 我是台北爱丽丝。 嗨，爱丽丝。 嗨，你好。 你的一周大事是？ 一周大事是，我的小女儿在跳绳，然后我就跟她炫耀说，妈妈以前是跳绳队。 妈妈宝刀未老吗？ 对。然后呢，我就跟她讲我多么厉害，她就冷眼的看着我说， 怎么可能？ 对，她说不然你跳给我看啊。 怎么可能？然后嘞？ 然后呢，我就那边就是炫技，然后跳二回旋啊，三回旋，结果跳着跳着，我就漏尿了。 哈， 真的会这样，因为自然产。对。 等一下，但是妈妈，你生她已经生了几年了？这不是至少6年8年了吗？ 超过吧。 嗯。 对啊，然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漏尿的老阵头，这个是没有办法止住的。 我不晓得啊，就是跳一跳就这样了。 那女儿有发现吗？ 女儿，我就跟她讲啊，我说你看，我为了你跳到尿都洒出来，然后她就大笑。 好的，谢谢你分 享，这是我一周大事， 这么精彩的一周大事， 谢谢， 拜拜，爱丽丝。 拜拜。 App 上面也有一个好像也是身体病痛的一周大事啊，是心肌梗塞晕倒被送急救的爸爸。他在一个月里面呢，历经了心脏绕道手术、装叶克膜，还有大肠坏死的切除手术。哇！天哪，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然后这个爸爸呢，是昨天才成功的拔除了呼吸管了哦，所以峰回路转，突然这个一周大事是个好事，开始改装成鼻子氧气管，可以自己呼吸练习。所以在隔了一个月之后，这个一周大事是我终于和爸爸讲到话了。02-2363-9955，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欢迎跟大家分享一下呀。Hello， 你好。 嗨，马克。 嗨，你是？ 我是花花。 花花，花花，你的一周大事是？ 身体多变化，大家要努力照顾好身体健康。 哦，怎么了？你身体怎么了？ 哎呀，昨天超不舒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可能就是生活压力的旧毛病吧。嗯。头痛起来，真的整个人都不好，非常不好。然后尤其又独居在外的时候，你会很孤单。对，然后要后来我就很早很早的就休息睡觉。嗯哼。然后非常大量定时的补充温开水。 是。 休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嗯嗯嗯。对，所以今天好很多了，虽然还有一点中气不太足。嗯嗯嗯。对，然后现在回到工作岗位，现在正在努力修理我的印表机。 好的，希望你印表机跟身体都很快修好。 谢谢， 拜 拜。 You're so cool. You're so cool. I am not tight. 넌 저 별에서 온 것 같아. 쿵쾅대. Yes, I'm feeling so high. Yes, I'm feeling so high. You're right. 有人的一周大事呢，是最近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也看到好多朋友去看，而且还有二刷的同一出舞台剧，他看了三次，就是台湾有个好莱坞这一部台语的音乐剧，他说觉得好看好笑又好听，真的很棒。九 N 的一周大事可能跟我一样，就是我这周 case 只接一天，好可怕，好怕没钱包红包。好，这一周因为广播女神 TV Star 每天都要去录电视，没有办法来做广播，所以我的 case 也全部都只能推掉，只接了一天。 女孩与机器人密室逃脱，与日本爵士团体 Jabberlo 小号手一同合作调制的混种曲风， 完美结合了爵士乐和电子乐，让你不由自主随音乐漂浮。自由又洒脱，一张属于白天的电子音乐。女孩与机器人全新专辑《密室逃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见证 CNN 评选日本最美原南雨神社，或是海天一线角岛大桥呢？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一飞网、东南大仙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一直以为有些标准无法超越，直到遇见超战 S， 29.8%超低公射，0.32G6级格振，超越标准。校园第一排超广角，捷运出站到家超速度，超站 S， 民权西路捷运大桥头站，30、50、70平，25981688。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韩国瑜，总统请投2号韩国瑜，立委请投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政党票请投第9号中国国民党。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感谢大家，努力努力。 超地表、超速度、超尺度、超站 S， 捷运大桥头站，30、50、70平，25981688。 浓浓酷袜感谢支持，38年来我们持续成长。今年冬天，让浓浓酷袜温暖您的心。NONNO 浓浓。 女儿啊，你买回来的无二松子酥真香，吃了还想再吃哎。 那当然，因为无二的点心全是用养生坚果融合古法纯麦芽制作而成的，天然又不腻口。 太好了，过年就去无二买年糖，好吃送礼又有面子。 年节送礼，快上网搜寻无二点心。 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史上最卖座音乐剧登上大荧幕，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安德烈·洛伊·韦伯、泰勒斯等天王巨星共同打造 Cats 猫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皱眉又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乐影飞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张若凡。在2020年，有一场专属我的个人演唱会，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就在2月29号，我会在台北 Lex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还有你们意想不到的嘉宾。想要锁定我更多的讯息，可以在 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 搜寻张若凡，若呢是若隐若现的若，凡呢是平凡的凡，就可以看见更多的消息。 今年围炉玩，初一去哪玩？ 当然是三代同堂去兜风喽！ 还好我们已经换了 Luxgen URX， 搭载 ARD 抬头影像系统和 ACC 跟车技术，用高科技守护天伦之乐。 URX 全新上市，旧换新79.8万起。 URX，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韩国瑜总统，请投二号韩国瑜立委。请投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政党票请投第九号中国国民党。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感谢大家，努力努力。 年节走春送礼，要填满福气，更要装满心意。 日方真传翠鱼精，年节送礼最合适。 经典年菜北极半米鸡，全家围炉必备。 现在全馆购物满额3000元，再享好礼赠送。 真空脆熬的顶级龙虾高汤，更多围炉食材免费送给你，买越多送越多，加菜加感情更加心意。 快上日方真传官网或拨0638422277。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今年冬天最难闪光来袭，郭书瑶全新晒爱单曲《合拍》。陪郭书瑶带上浪漫滤镜，与你的心跳每一下都合拍。和乐音乐。 冬天是个充满感恩的季节，想跟 Rosita 朱伟英一起享用美味大餐吗？现在就上飞碟脸书活动专区报名，每天爱你多一点感恩聚餐，1月16号就能跟 Rosita 到华国大饭店牛排馆享用大餐，并且获得 AS 提供的精美好礼。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湾民众党不满专栏作家姚清峰投书指控民众党是中国同路人，亲中打台。今天由党籍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张其禄前往台北地检署控告姚清峰涉嫌加重诽谤、意图使人不当选等罪嫌。民众党昨天发布声明指控姚清峰投书以蓝白过半、国会大乱恶意下标，不仅跟事实不符，也伤害民众党的核心价值跟理念，并且意图使选民认为民众党有特定的色彩，决定提告。张其禄今天在北检外表示，投书指民众党是中国同路人、亲中打台完全是不实指控，民众党坚持守护台湾国家主权，从没有任何亲中打台的现象存在。他说姚清峰指中国央视海峡两岸这个节目力挺台北市长柯文哲同样是不实指控，因此提出诉讼以正视听，端正选风。因为王立强共谍案传出澳洲联邦警署扬言将调查涉及利诱的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蔡正元今天受访时反批澳洲是包庇骗子的国家，他对澳洲始终怀着看不起的心态，明明知道王立强是骗子，却还包庇，以此制造国际事端，让民进党有操作的空间。蔡正元说，王立强始终只是要钱，他对王立强说法有所保留。至于对王立强所说，民进党大佬邱毅人拿钱给他，要求按照剧本演出，蔡正元也说，我根本看不出来邱毅人有这么做，认为民进党没那么笨，怎么不知道王立强是个骗子。香港修订逃犯条例风波延烧至今，不少公务员过去参与示威活动，甚至有人匿名表态，批评政府对冲突事件处理不当。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今天表示，截至去年底，共有41名公务员因为涉及参加非法公众活动被捕，其中有31个人被停职。他强调，过去半年社会出现大规模违法活动，政府对于公务员违法是零容忍。对于将未定罪的公务员停职是否违反无罪推定，罗志光回应，停职决定是基于公众利益，必须要考虑到公务员违法之后，如果回到工作岗位，是否适合继续行使公职权利以及职能，以及公众对于公务员被捕之后继续行使职权的观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卫接受媒体专访时坦诚，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香港部分大学募捐时遇到了困难，有些原本要同意捐款的人士反悔，有些人捐了一部分之后拖延剩下的款项，也有人明白地表示要取回捐赠款项。郭卫还表示，他相信不只是城市大学，其他大学或许也有类似情况。郭卫也透露，反送中爆发之后，城市大学在交换生跟招生方面也发生了问题，过去这个学期接收的交换生减少了20%到25%，部分非本地生，尤其是来自于欧美地区的学生，也已经向校方表示第二学期不愿意返回香港继续学业。郭卫认为下学期招生也不乐观，主因就是围帮不入，乱帮不居。星岛日报则是分析，部分商界人士认为校方纵容学生走上前线示威，因此暂停向大学捐款。台积电今天公布去年12月营收受到新台币升值以及工作天数减少的影响，业绩滑落，不过在客户需求强劲下出货畅旺，营收维持1000亿元以上水准，达到1033.13亿元，月减 4.2%， 年增 15%。 不过去年第四季营收表现优于预期，首度突破3000亿元关卡，达到3172.37亿元，创下单季历史新高。法人认为，智慧手机跟高效运算需求强劲，7纳米制程出货畅旺，是推升台积电去年第四季以及全年的业绩攀高的主要动力。台积电预计16号将会召开法人说明会，将会公布108年第四季财务报告以及109年第一季的业绩展望。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10点，来到2385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9点，成为220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点，来到309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4点，成为108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0点，来到2863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成为3255点。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白天气温回升，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4年前，新党政党票得票率4.18%，只要再多1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席立委。1月11号，政党票请投7号新党，让超级战将邱毅再加一个王秉忠进入立法院，拨乱反正，和中保台。 欢乐迎金属，今年也要加油哦！ 不止加油，还要换机油，才会顺顺利利。中油国光牌9000系列车用机油 C3 SL SM SN 1公升款，2月底前通通买四送一，要买要快！ 国光牌润滑油，让一切好转。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日前爆红的知名旅行箱创下每20秒卖出一个，民众想买还要等上1-2个月。 听说他们家行李箱很耐用，轮子上还有弹簧酷炫，好厉害耶！ 颜色好美，外形都好好看哦，好想买哦。 没错，这就是亚诺娜，亚诺娜，你的时光旅行箱 Arowana。 大家好，我是总统候选人一号宋楚瑜，蓝绿放两边，人民摆第一，请用选票翻转台湾。1月11号，总统的票请投给一号宋楚瑜和余香，政党的票请投给3号亲民党。 大家好，我是小树，主义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主义 voice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从爱你到生命，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用力。飞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To the beat,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and my new the freak, yeah. This is how I roll, animal print pants out of control. It's Red Bull with the big ass fro, and like Bruce Lee, I got the clout, yeah.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I work out.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I work out. When I walk in the spot, yeah, this is what I see. Everybody stop. I'm sexy and I know it. I'm sexy and I know it. Yeah, when I'm at the mall, swing a wheelie, just can't buy them all. And when I'm at the beach, I'm in the speedo, trying to tan my cheeks. This is how I roll. Come on, ladies, it's time to go. We headed to the bar, baby, don't be nervous. No shoes, no shirt, and I still get service. Watch.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e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Oh, I work out.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I work out. When I walk in the spot, yeah, this is what I see. Everybody stops and is staring at me. I got passion in my pants and I ain't afraid to show it, show it, show it, show it. I'm sexy and I know it. I'm sexy and I know it. 准备一起 wiggle， 准备一起摇起来。3点10分来到了星期五 Friday 的星期五下午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在几个小时上班族朝九晚五，上班族或是朝八晚六，或是难过一点朝九晚九、哦、还要撑久一点，好，就是要放假了，就是有周末到了。周末这一周有什么电影呢？今天直接送你去看电影 OK。这部电影不得了了，厉害了我的飞碟，直接送你这一部，是一部续集电影。这部续集电影的第一集呢，造成了轰动，非常轰动啊！而且你想抢票还抢不到。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很多戏院有上。结果没有想到呢，大家觉得天哪，这实在是什么神片啊！接下来有挤爆，场场爆满，甚至还加开。后来呢，还有人就是主动乡民开包场团，再一起去朝圣一波。这部电影要拍续集了，这部电影的续集要上映了，在1月17号的时候，在下个礼拜会上映。而我们提前一个礼拜 送电影票给你，让你在过年期间或是过年前可以好好的向神片朝圣。聪明的听众朋友们，你已经猜出这是哪一部电影了吗？我自己没有朝圣过台北物语啦，然后我知道在网络上面真的很多人说，天哪，这是神片，烂到掉渣，就是一开始真的是烂到受不了，不忍卒睹，可是坐进去以后真的是体会到那种 Rocky Horror Show， 就是烂到你真的会觉得全场突然好像心电感应，心灵相通，福至心灵，一起丢爆米花的那一种快感。所以现在如果你在下个礼拜想要去看台北物语二的话，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 0223639955，台北物语二获利者。今天的歌曲《健身房直接取》，不是取景，《健身房直接收音》，自然卷的健身房男孩。 Oh, no. there you go, making me lie. 三点十八分，如果你想要去看《台北物语二》的话，我们今天的送票告一个段落啦。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amia Gabello， 这首歌叫做《Liar》，骗子。明天要选举了，究竟会不会不小心投错票，选出一个骗子来呢？考验你的智慧啦！ 销售最快纪录，苏格兰甜心路易斯卡波迪。 I'm going under in this time, I feel there's no one to save me. This all or nothing really got away, driving me crazy. Now I need somebody to know, somebody to heal, somebody to have, just to know how it feels. It's easy to say, but it's never the same.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help me escape. Now the day

站出来。 让你的光和热，让你的光和热照亮跟燃烧这个社会，站出来。这边特别要说一下，这首歌《光和热》来自于 Ubi and China Blue。这首歌其中呢有一句歌词，你刚刚听起来很像我不要理性，听起来很像我不要理性，但不是哦，那只是伍佰他特殊的咬字，所以让你听起来像这样。他说我不要旅行，我不要出远方，我要就在这里。 Girls， 站出来，站出来，我们需要理性，理性是需要的。 Girls， welcome to the party。Jump for the girls. Welcome to the party. Good girls. Jump for the girls. 电话来，请跟他说拜拜。 歌曲来自于安心雅的《女孩站出来》。 快乐怎会嫌少？热情别关掉。We won't let it stop. Shout for the girls. Welcome to the party. 今天已经在3:33的20秒就开始开我的 IG 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录到3:33:33的33333。 在上个礼拜的台北周末票房排行榜呢，进入到2020年啦，2020年的第一周票房排行榜呢，是一二名互换了，还是一样不是好莱坞的天下哦。是第一名的是白头山，长白山，火山爆发啦，半岛浩劫。然后第二名是叶问的完结篇叶问四，第三名呢是我有很多朋友去看了以后大力盛赞推荐的，然后我这个周末应该有机会的话想要去会会他，就是 Jojo Rabbit 吐槽男孩。第四名呢则是所有的在西方西洋在美国的宅宅们绝对是要朝圣一波的星际大战 Star Wars 天行者的崛起。那这一部呢其实在北美的票房榜上面也已经蝉联了好几周的冠军了。接着下来呢在台北的票房榜呢第五名是刚刚有放的 Charlie's Angels 新版的霹雳娇娃，然后接着下来是 Jumanji 在美国还是高居第二名的野蛮游戏。蹦蹦蹦蹦蹦学弟学弟面对升学压力你别觉得泄气，教你起早解题绝技要认真听，师承我的恩师真正清，还说同学身为高三生面临我的小班们每天面来吊着，你科目搞得腰酸要病人快要爆肝，还没有呼吸困难像的高三人，刚考大学本来就想攻你圣母峰，登山坐标你要随时助战，飞到了3000公尺才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带氧气筒，哎，你大山峰你以为已经结束厮杀，没想到山顶还有一只库斯拉，是吧，因此你要出被火力即便不精无限苦练达到无限可及，这谜题要前后夹击中间苦难面对难题别像一个傻逼，真的苦干学会武断而且完美追求高分，公司要备好需要是脑中跑出大的一表现，记得单纯考证，我们胜利胜利会是同志们上阵，祝大家会写的都写对，不会写的站队，没写的都送病给海尔，干嘛要谈恋爱？ 请问你是他的未来还是备胎？ 来，学长问你，为什么要升学？ 是要躲当兵，还是为以后要挣钱？ 学长教你，记得考吧。 读书很累，但电动还是要打。相信学长，因为学长走在最前面， 最后学长不是给你教室留给学妹，3:42，本周我们有什么电影可看呢？本周末有哦，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部动画片《鲁邦三世》动画电影，这个呢是用 3D CG 呈现的电影版作品，挑战鲁邦一世未能达成的梦想。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叫做《重磅新闻》，这个新呢是很新啊，那个鱼的味道很新，鱼腥味很臭，那个《重磅新闻》改编自福斯新闻创始人之一的罗杰·艾尔斯的真实故事，讲述几位女生呢决定要站出来对抗福斯新闻的老板，同时呢也看出了网络上有毒的这种艳女文化。大众文化并未来得差不多 早就全在倒数。Wake up, wake up, 醒了，听着，这次快被政府抽回，这世界的怒吼。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叫做《逃出天堂岛》（Paradise Hills）， 推翻了威权高墙，要揭开终极阴谋，要誓死捍卫自由。这是关于一间神秘的寄宿学校的故事。同样呢，就是一个像是被关起来寄宿学校嘛。接下来这部片叫做《大监狱行动》。这个《大监狱行动》呢是啊，监狱有活尸入侵。啊啊啊啊！一样恐怖的叫做2020。好，我们现在这个今年在2020年嘛啊，前面这个20呢是恶灵古堡的20，所以2020。暗夜中的外来生物，如果你被他们发现，就是死路一条。一样呢，也是一个到一个无人岛，跟刚刚那个监狱那个很像啊，就是在一个无人岛去行为矫正，也是被关起来一个青年哦。原来已经有一个神秘的生物在盯着他看，他要怎么样逃离这个恐怖的小岛呢？ 自从那天夺下金曲奖后。该干的大事我依然照做，跟出个解梦。Trust you won't want no smoke， 也不带他赌斗。我靠他的运作 ，Red motherfucking FP， 新的鸳鸯 CEO。Yeah， 这是王者的联手，王者的宝座，天才把苦跟民国背着，腾云驾雾现在起飞了。搜刮你们的财产，我追着我接着，让我的心脏也被黑的。新的局面将由我掌控，签了地下规则将其打破，攻下山顶。我想过我的家的爱我共代表隆重。 本周呢，如果你是喜欢现代舞的呢，这部片也许可以看看哦。现代舞的传奇人物摩斯康宁汉，这2019年，去年呢是他的百岁名旦。那这一部电影呢，就叫《机遇之舞》（Cunningham）， 要重现他在1942到1972这经典精华的30年之间的编舞作品，交织着你前所未见到珍贵影片。所以，如果你是舞蹈爱好者的话，《Cunningham》《机遇之舞》。 默念你，是我身上最沉默的温柔。也是我最难以停止的守候，默念你，再默念你，再默念你。 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现爱的存在，心甘情愿的等待，轮回再轮。 占有无尽的陪伴，超时代全新音乐潮人小雨宋念雨，2019最新温柔单曲《默念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中越30年第一栋超跑豪宅，60米林荫大道第一排，108米壮阔门面，桃园市府新地标。媲美上海半岛酒店电梯同门，采用全球限量阿玛尼手工厨具，120平顶级限量超跑豪宅，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想给自己放个公主假吗？公主游轮旗舰盛世公主号现正推出限定航次，内舱第二人免费的超级优惠，你也可以选择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10000，2020搭乘基隆港出发的盛世公主号， 不仅畅游日韩独家新景点，还有超级优惠，现在就给自己放个公主假吧，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我是薛明志，请送我进立法院，为大家推动成立青年发展部，推动0-6岁国家养和公者有其屋。 1月11号大选要领3张票，总统票、立委票、政党票，政党票请投3号，3号亲民党。 大家好，我是总统候选人1号宋楚瑜，蓝绿放两边，人民摆第一，请用选票翻转台湾。1月11号总统的票请投给1号宋楚瑜和余香，政党的票请投给3号亲民党。 回头才发现时间等过谁， 曾以为赢得世界所有快乐都是你。 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第4章，时间等过谁，一起穿越时间，和乐音乐。 我是谷谷吕思维。 昨天呢，在讲的故事最后卡在了说这个女孩，然后她被误伤了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医生呢去救她，其实呢这个故事最后没有说女孩是死是活，看起来好像是活着的啦。最后呢，只是麻醉科医师告诉这个作者说，我们赶快去睡一觉吧，不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来自于法国的整形外科医师 Isabel， 整形台上的人生。但昨天跟今天的这两集呢，可能比较像是他作为一个医生然后所发生的事情。他说他曾经有一天呢，很幸运的挽救了一个生命。一般医师呢很常有这样的满足感，可是整形外科的医师可没有哦。当年呢他35岁，那天他工作到很晚才下班，穿着手术服，然后外面在罩着一个医师的白袍。我换好衣服准备要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深夜了，突然路上冒出了一对夫妻，他急急忙忙冲向我，两个人都吓到说不出话来，怀里有一名脸色发青的婴儿。我就将婴儿抱过来，看看四周以后，都没有人啊。于是我就推开手术室的门，我就把婴儿放在手术台上，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脏也停止跳动了，甚至全身发青。我立刻帮他做了心外按摩跟人工呼吸，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父母站在我的身后，吓得全身僵硬。其实我自己也是啊，我除了继续按摩跟人工呼吸之外，我也没有其他的方法，我整个身体跟脑袋好像都冻结了。婴儿依旧毫无动静，可是我不能停止 CPR 啊，稍微中断也不行，我很怕他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其实我对婴儿一无所知，我只能推测他如果活着的话应该会哭或是挣扎，可是我现在连他的身体是不是在发青我都没有办法辨别，因为逃生出口那个光是绿色的，照下来到底是真的它的绿还是逃生出口的光绿啊。我独自一个人关在这个幽暗冷清的手术房里面，努力挽救一名可能已经死去的婴儿，我也不敢想象我等一下要怎么样面对他的父母。我记得这种情况呢，必须要做 CPR 跟人工呼吸，不能有任何的迟疑，要一直做到救援抵达。我不能接受自己在这个泛着微弱绿光的手术室独自向孩子的父母宣布死讯。经过了漫长的几分钟，孩子的父母从极度惊吓中稍微的恢复过来，我也整理了一下思绪，他们其中一人决定出去寻求协助。当手术室的灯光亮起，妇科医师 Philip 出现在我的眼前，然后对我说停，我就停了下来。过了没多久，那名婴儿就开始呼吸了。天哪，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可能已经被我折磨了15分钟。他的父母说他们当时在车上，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当他们发现婴儿的脸色发青马上急救，可是孩子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情急之下，他们一直到诊所招牌一看到就跑了进来。我看看这个孩子脑部缺氧的时间可能是2到10分钟， 这十分钟听起来好像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如果你脑部缺氧，十分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就仔细地看着婴儿，确认他一切都好。他稍微动了一下，可是没有哭。我轻轻捏了一下，想知道他会不会有点反应，不过他一动也不动。我又再捏一下，眼神对上他父母怀疑的眼神，我就只好不敢再捏了。当小儿科的紧急医院医疗救助队一抵达，整个气氛忽然改变了，充满了英雄气势又超有效率。他们马上装上了感应器，输入了点滴测量登记资料数据，然后准备跟孩子的父母一起送孩子到中心去。菲利普陪着我，我的思绪还陷在刚刚的混乱里面。我问他说，你觉得我是救活了一个死去的人，还是奋力在救一个本来就活得好好的婴儿呢？他就说，其实你很可能是将一名猝死的婴儿从鬼门关拉回来咯。我说，你真的这样认为吗？真的吗？我承认我真的当时不知道如何分辨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也从未接触真正的婴儿。回到家后，我满心的喜悦，细细品味这种介入生与死之间，捍卫保护，担负重任，当一名医师的神圣感觉。其余的对我来说都已经模糊不清，也不那么重要了。今天的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的 I Don't Mind， 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午后，下周见。 Love it imperfection is a way to love somebody. Get it in position when your mind and your heart is ready. Stay if you want to, leave if you want to. I don't mind, oh I don't mind. 2020就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暌违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 Yummy。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Control of myself, I'm compromised. You're incriminating, no disguise. And you ain't never running low on supplies.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Can you stay flexing on me? Yeah, you got that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用智慧 决定美好人生的最大优惠。现在入主 Lexus LFS 智选专案，三种弹性头款，三年超低月付，期满三种选择，聪明购车，随心所欲。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三号费宏泰摆摊25年，服务超过25万人， 争取捷运信义线东延段，让信义区的发展更均衡，推动打造保护生态的永春波湿地公园，用税额试算报税帮国库年省10亿，补充保费门槛提高到2万，为民省荷包，争取5岁以下幼儿教育扣除额及增列长照特别扣除额，减轻家庭负担。 信义南松山立法委员，请您唯一支持三号费宏泰。 男人呐、啊，一起来一吐失业的苦水，分享家庭的经验。体育、收藏、电玩，在男人窝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男人的生存之道，全都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有福男人窝》。